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人是自带社交属性的动物，从远古时期的集合狩猎到现代社会的集体协作，我们在集体中找到自我认同。后来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情绪表达更为私有，情感交织成为日常。但城市这么大，你却总是觉得孤独。除了觥筹交错，我们还要真诚去爱。每晚19:30到20:00，博湖点秋香，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湖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年轻人的情感世界。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是的， 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是我们的好朋友天一啊。 Hello， 大家好，又跑到我们唐伯虎点秋香的直播间来了啊。我是天一。 好， 每次天一来就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就是情感的话题和情感的故事，需要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啊。 而且天一是妇女之友嘛，所以还是挺知道小姑娘的这个心思的。 对，我听过很多妇女嘛，要这么说不会太好吧，听过很多女生的故事。 对，今天我们天一要跟我们说的也是要盘点一些情感的小话题，尤其是在我们青春期的时候。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是回不去的青春。其实我们对于青春来说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曾经的迷茫啊、遗憾呀，还有最难忘的事情。这个里面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关于爱情的成分啊，包括友情的一些成分。那首先我们先说一下，用一个电视剧稍微引一下，也是我们昨天没有说完的这个电视剧啊，就是致我们这个单纯的 小美好 是吧？ 这部剧也是大家最近关注的非常高，昨天也说了哈， 是的， 关键词就是高甜啊， 高甜， 甜到忧伤啊，这些单身的人都是甜到忧伤的。 是天一可能没有看这部剧是吗？ 对，因为我最近看的是另外一部青春的网，你好旧时光， 对， 我在跟这个戏。 我们最近也，我们昨天也提到了这两部剧，这两部剧昨天彤彤也说了，这两部剧的大致的内容还是有点相反的，一个是女追男， 一个是 男追女。 你好旧时光是男追女， 对、 对，但后半部分剧情已经开始反转了，有点变成女追男的节奏了。 要不我就说呢，我说女生的这感情啊是细水长流的，这男生的感情呢，我就感觉怕是就是 经不住是吗？ 对，经不住考验。 哎呀，你这个就是 我有点抨击了是吗？ 对， 没有开个玩笑。 那你觉得天一，你觉得你好就是光这里面的觉得和青春的时候和高中的时候就比较就是有感触的一些点，一些情节有哪些吗？ 是 感触的点哈，我觉得它里面有些取材还是生活中都会有到的，比如说他们会有各种汇演，就演出嘛，一个班级为了一个事情演出。你好旧时光中讲到的是这个，他们由那个学校会员以那个剧那个社团的形式来做演出。像之前还有那个同这个部剧的前一部叫最好的我们，其中也有一些合唱比赛啊什么的。我相信这些是大家在高中生活甚至大学生活中都会经历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像这样的事情会觉得很深刻。第二个就是考试成绩，一到我出分的时候所有人跑去绑架，哎，我这回是多少名，有没有你们 们有没有经历？你往那个墙上一贴，所有人聚过去看，哎呀，这次你考的真好，哎呀，我怎么下降两名啊？就这样的事情，还 是 会有印象。 你没有复习吗？你怎么考这么高啊？ 对，这人最讨厌了。平常一考前，哎，你复习好吗？哎呀，我没复习， 一 考又是第一，这种人最恨了。 是有这样的情况的。但是刚才天一主要是看的这个旧时光嘛，我们基本上看的都是这个小美好。那其实也有网友就是说这个胡这叫什么？ 胡一天， 对，胡一天说，哎，这个因为我找的一个就小文章里面说，我不是陈小希，你不是江晨就是那个男主角嘛，就是他在这个当中呢，说之所以用这个恋爱来引导表示，是因为就是这个根本就算不上一个真正的这种恋爱，他们从这个高中的时期一直走到了最后嘛， 对，走到了已经就业了， 对，走到了就业。有的人说这个爱情是很戏剧化的，就是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还是挺少见的。 你说从高中之中两个人走在一起的那种吗？ 对，就是还 我身边还真有 啊， 好少，但真的有一对儿。那个女生曾经是我，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班级人比较多嘛，大概是八个人一排，她是我其中一个同桌，你知道，八个人一排，她是我其中一个同桌。然后她男朋友特别有意思，经常会趴到我们班的窗户看。然后因为我们俩因为换位的时候有一次刚好是挨到，然后她就下课警告她女朋友说。你离你旁边那个天一要远一点，你们不能那么近。对，还吃醋了，你知道。然后他们就这个女生在高中的时候就对她的男朋友特别好，拿吃的呀，织围脖。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代特别流行织围脖，八成你们这年代已经不做这件事了。 织围脖就是发微博的意思了。 那我们真的是围在脖子上的围脖，然后会织好送给她的男朋友啊，叠那种小玫瑰花啊什么的，她给她的男朋友叠，这时候很诡异。然后他们现在真的生活在一起，就是成为一个幸福的一家。家人这么多年， 哇，这也是身边的榜样了，算是 一个榜样。 对， 我觉得还是挺让人羡慕的啊。 对， 从感情角度上很羡慕， 主 要是从这个爱情角度上是非常羡慕的。 嗯， 但是我相信他们虽然就是有一个幸福的结果，但是我相信这个中间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他们两个之间的要走的一些苦难，我相信也是两个人在一起磨合呀，两个人一起挺过来才能走到最后。就包括这个剧里面演的也是，他们两个也是经历了种种的磨难呀，包括一些误会啊什么的，然后走到了最后。 对，但是还是怎么说，遇到了误会，遇到了矛盾，两个人还是靠甜来化解。但是我觉得在生活中就不一定， 不太会，生活中哪有那么多甜啊，对不 对？ 对， 往死里吵 也不至于那么极端了。 对，大家喜欢这个甜，可能就是生活中可能太少见了，或者说大家觉得感情带有点苦，然后所以才觉得希望在这个剧中得到一些甜吧。 我觉得可能生活中是太平淡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理想的状态，感情都要轰轰烈烈，谈得有滋有味。但实际上生活中，因为你被柴与米油盐所困扰之后，你没有那么多精力，真的说每天给对方一点小甜蜜、小惊喜，一次两次可以，但是如果每天都这样做，一定是做不到的。 是的， 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一谈到咱们的那些回不去的青春的时候，总感觉这部剧和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是不是特别的一样。 哎，你们两个这么年轻的人在这说回不去的青春，让我情何以堪呀、 啊！哎，我们其实说的是这个青春期啊，就是相当于18岁、17岁， 就是爱情懵懂的时候， 最懵懂的那个时期，也是最纯粹的一个时期。天一那个时候有没有一个最纯粹的一个感情 啊？我是一个有点晚熟的孩子， 真的吗？ 对，就是有人是有给我表白过，但是我当时完全在状况外。你知道吗？就状况外，就是那种心思完全没在这上面放着，每天都想着别的事儿。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是学校广播站的站长，所以我那时候也像现在一样，每天都要排节目，然后每周还有自己的节目要做。所以你收到这种小纸条啊、小情书啊，就没太当回事，就放在那儿。 我要工作，你不要打扰我。 哎，基本是这种，我要学习。然后，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个事情就是我就随手放到书包里，没想到我妈我爸就翻我书包就发现了。后面的故事大家可以想象，我就被每天放学。被跟踪，是不是真的有跟哪个小女生在一起什么的？但其实并没有， 真的没有， 其实并没有。 那你在大学期间有没有？ 我大学依然专心学习啊， 真的吗？ 我特别专心， 遗憾吗？ 遗憾。真是真心话，因为我大四考完研之后有段时间就真的没什么事，就等着毕业了。然后每天一个人，因为要么实习的同学没回来，要么在学校情侣的话肯定是一起出入嘛。然后像我这种没什么事儿、没有压力、也不用找工作的人就很少，我就每天一个人去吃饭，吃完饭一个人回宿舍。这个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身边有个人能陪着多好，这是真心话。 从来生活中没有过孤寂两个字，在那段时间出现了。 嗯， 然后我当时就想，哎呀，没谈的恋爱可惜了。但是那个时候意识到已经晚了，因为已经大四最后了。 嗯， 你就没有机会了，就是青春已经不可回了。 大一的学妹呢？ 这可以当学妹啊。 嗯，我觉得可能就是 这是一个， 如果大家能看到我们的节目就知道为什么我是撩不到学妹的人了。就因为长相没有这个优势，你知道吗？张彤也许可以，我是完全不行。 彤彤是美男子。 天一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嗯，我觉得你的才华啊， 不行，人先是看脸的好吗？谁跟你的才华谈恋爱第一眼？ 天一是很可爱的帅气，我觉得是。就是哎，行了，咱不互商业互吹了，互吹太多 了。对，你也不用说这样的客气话了， 对，这个屋子会更膨胀更热的。 是这样的。 嗯， 其实刚才跟天一聊天的时候也是说了一些话题吧。 嗯， 就是在这个大学，其实青春期我们不光是有爱情。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们经常就是讨论一些这个爱情的这个话题啊。 对，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热的话题，就每个人对这个爱情的观念不同。 嗯， 天一也是，天一就跟我说。 嗯， 我说等会儿，我说我跟他就是前几天在说话的时候，我说到时候，我说我们说这个关于爱情的东西，我说你可以说一说这个你高中啊或者是大学的时候这个时期的爱情。他说我没有 什么可说的。 他说我真的没有。我说， 嗯， 我说不可能，我说你别在这骗我了。他说我跟你说一毛，我真的没有。他说哎，他说哎，那个我觉得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说你说吧。他说我大学里最难过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有一次是也是因为学习的事情，而不是因为感情的事情。来跟我们说一下好吗？ 对，不是说好的聊爱情吗？这是聊学习，会不会大家觉得很无聊？ 先说一下你这个很难过的事情，因为我感觉对于女生来说，很难过的事情一般都是感情的事情。 是这样。上大学的时候，我自己是一个就是经济没有那么富裕的孩子。 嗯， 然后大家知道学艺术这比较费钱。 嗯， 当时我们有一门课是摄影课。 嗯， 然后我当时就纠结要不要买一个单反相机。当时那个单反相机大概是要6到7千块钱，对我来讲是一个挺昂贵的支出。 嗯， 然后第一次我就借舍友的相机去拍的照，第一次作业。 嗯， 就我拍完之后，老师就是大肆表扬，他都不知道我是谁，说哎，这组同学的作品特别好，特别有大师范儿。 嗯， 那老师特别爱用大师来形容。 嗯， 然后说的我就。觉得 OK， 那我要花这个钱，我要去买。 嗯， 然后就跟父母要了这笔钱，然后就买了相机。然后我很拼命的拍作业，就是人家作业拍一组交上去嘛，我大概拍5组，我从中再选。大概我们当时是要求什么静物、人像、什么广告，大概是要4到5张这样的照片啊，它还有写实，4到5张。那我拍5到6组，就意味着我可能就是成品。就要别人的5倍。 嗯， 那加上你拍错的或者说不够好的，你就可以想这个量我拍了多大。 嗯， 结果在最后真的交作业的那个时候，我当时就有几个同学拍的不好，我就说那你在我这里面选 吧， 挑一组吧。 嗯， 他们就挑了一组，然后我自己留了一个最保险的一组，因为我当时目的就要拿一个高分。 嗯， 因为我需要争取奖学金。结果呢，特别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那个老师在最后讲评作业的时候呢，同学挑走的是老师给了加分的作业，就不是满分，是加分的作业。到我那块呢就变成了扣分，因为我理由是我拍的那个东西不是他要求的。我印象中是静物那组被扣分了。 嗯， 因为他要求静物固定的几项，而我拍的是之外的静物，他觉得这不符合要求就给我扣分了。 哦， 导致我那门课的作业让会直接影响我评到，比如说一等奖学金需要80分。 嗯， 你每科单科线80吧。 嗯， 那科作业可能就低于80分，就会影响到我最后总成绩嘛。然后我就说就特别遗憾，然后我还去找老师，我说老师你看我拍了这么多，我其实想争取争取。结果老师说哎呀你这个学生审美有问题。哎呀你知道那个心碎的，我心想说我别 是大师，第二期就审美有问题。 对呀， 啊， 就是我别的作业你都给了加分。只是你不知道那是我拍的而已。现在你说我审美有问题，但是我没法说，因为我说等于揭穿同学。 对， 然后我出来就跑到我们的体育馆里面的一个空屋子里面就嚎啕大哭，因为我觉得我花了这么多钱， 好委屈啊， 就跟家长要了这么多的钱。 嗯， 去我又这么认真完成这个作业，就是为了最终能考一个好的成绩。 嗯， 结果最后竟然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而且这种情况，而还不是自己没有才华没有努力，是努力了，结果却错付给别人了。 是，确实是这样。 然后挺难过的。特别难过。这个是我大学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不过他其实也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我们可能能做到的事情就只能说问心无愧就好了。 嗯， 虽然我那组片子并没有拿到高分，但是给老师的一个影响就是老师在我们下一届的这个课程上，他就没有再把那个静物那一项的规定变得那么死，他给放开了。 因为他也觉得好像如果以此变成一个卡分的要求也确实有点不太公平。 嗯， 对，所以我后来想想也就算了，尤其现在青春过去之后我再回想这件事情，我会当它是一个很好的回忆，一个特别好的心智的磨练。总有你会遇到不公平或者努力没有看到回报的那一瞬间， 当然， 但是这就是青春。 对， 嗯，彤彤有什么有什么想法没有？ 青春的遗憾吗？ 对，青春的遗憾。哎，我想听你的爱情。 青春的遗憾，那还真倒是有。哎，我觉得就是这，哎呀，突然就是说到这个问题，我有点慌了，有点。就是之前 终于把你整慌了。 每一次都是聊别人，一到我这儿就说，哎呀，我这是就是没有什么可聊的嘛，就觉得是一片空白。 没有，今天我们三个就是说一说嘛。 说青春的遗憾的话，我觉得就是有一个东西，就是感情这个事情吧，要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就是我呢，是好多次遇到的是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和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都遇到过，所以至今没有遇到一个就是这种很完美的情况。所以之前都是一些太悲伤的故事了，我觉得，太沉重了。 我听出点问题来，你看啊，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和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估计就是没成呗。因为比如他是适合你，但是你没想谈恋爱，这叫错的时间，对吧？ 是。 正确的时间遇到错的，就是我谈了发现他不对，所以其实还是有故事的，对不对？就你真的有谈，但那个人不合适你。 对。对，第二段天一说的很透彻了，就是在一个对的时间，就是我想谈恋爱的时间，我正好需要一个人陪伴的时间，就像天一走在天桥上，可能在感到倍感孤寂的时候，这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可是呢，在正当我满怀欣喜的期待着这段感情，已经设想出无数美好的未来的时候，可是发现两个人在生活方式，在一些理念上，可能真的是太不一致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间，如果说在为了抵消那个孤独感而去。就是凑合的去在一起， 就为了恋爱的话， 对，我会很痛苦，所以最后还是两个人就当断则断，就是断掉了， 当断则断。 对对对。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恋爱有一种模式，就是你不找我，我就不找你，有这种情况。 那是不够爱吧， 对吧？ 我是遇到 过 这种情况。对，我就是在说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就是这个情况，有这个情况，就是你不找我，我也不找你，两人可以一周只联系两次。只联系两次，一周，而且在一起的第二周，一周可以只联系两次。 那真的是没什么感情啊。 对，就是不爱，就是不爱嘛。 就是不怎么喜欢。 对，就是不爱。说归根到底，就是假如说我爱你，我在乎你的话，我也许不会说一天24小时把我的生活情况全部汇报给你，但是该有的关心总会有的，体现到他的方方面面一些小细节他会有的。但是如果一旦没有的话，大家就放心吧，他就是不爱你。 对，确实是这样子的。确实就没那么在乎嘛。 对， 其实刚才也是听了二位的这个陈述啊，就说我们这个青春期的一些小遗憾的事情。 对， 天一可能他对这个感情上面，可能在这个青春期他没有什么太多的 经历， 他没发芽呢。 对， 是这样。这个故事要该这么讲，就是你说我有没有喜欢人，那我当然是有， 肯定是有， 我只是没有谈恋爱嘛。 对， 但是我用套用那个张彤的说法，我应该是在错误的时间遇到错误的人，所以就压根没有开始。 你是大错特错。 是这样我有一个女生，她是之前在我参加歌手比赛的时候跟我当过伴舞，她是个跳舞特别好的内蒙古的女生。你知道内蒙古本来是蒙古族，就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 对，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女生那个挺有才华，当时没多想。结果我们后来被分到一个导播班，我们导播分方向培养的时候分到导播班。对，然后我是那个班的班长。 哎， 我们俩的学号是挨着的，所以呢，每次都是，一个人在上边要练导播的时候，底下一个人表演节目，我们俩就这么互相换，然后每次都是准备一首长长的，我们为了多切一会儿，就找了一首很长的歌，在底下来铺着，这样可以上面多练一会儿。然后我就一来二去觉得，哎，这个女生真的其实挺不错的， 对， 就每天一起上课，一起吃饭，一起上课，然后我就开始就是有产生好感之后，你会想经常见面嘛，就约。就有一天，大概我们是去外面参加一个活动，就是导播活动锻炼，回到学校去吃饭，就特别累。结果这个他突然间不吃饭了，跟我说，他说天一，我有个事想跟你说一下。我说什么事啊？我谈恋爱了，我男朋友是什么什么什么。 哇，一下就崩塌了。 然后我第一反应印象特别深的，我那一瞬间的反应是特别特别的困，就是你们能想象，当你听到一个这个消息的时候，你第一反应就我要去睡觉。我当时困到都不行，这是我当时的反应。 我大概我能猜到的反应，我就是不是感情上，我在就是 可能在学习上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自己在特别期盼，而且在那个情况下女生说要单独跟你说一句话的时候，你就觉得可能你有所期待，但是她跟你说那些就是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一下就松下来垮下来了，那种感觉就是 就整个人都失了魂儿一样的那种。 所以说那个时候可能想困，但是天一的这个他的这个反应确实也是跟他本人一样，确实很萌。我可能整个人就是本来是这样的，人是提着的，但是突然一下子是卸下来的。 对，然后之后我就知道，可能我要把握一个分寸，就是是可以，我们之后还是好朋友，一起上课，一起就是做毕业作品什么的。当然这个都是正常的，就是没有再越过那条线。 那我想就是你们俩就是前提有了这样的一个你对他的好感之后哈，那你还能那么从容的跟他做好朋友吗？我就是很亲密。 我觉得好就好在其实双方都没有说破过什么。如果今天我特别猛的追了他，然后表白呀、什么的，结果他跟我说拒绝，那会真尴尬。 那会很尴尬。 但是好在这些都没有发生，只是萌芽阶段、想进一步接触的时候，他可能感觉到了我的某些就是主动，他就直接跟我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 对、 OK、 就是那层薄薄的窗户纸没捅破。 对，但是我刚才差点想遗憾的时候，结果天一说就是他其实感受到了。我觉得如果说两个人你对他有好感，你如果说为了防止以后尴尬而不去表现自己的心意的话，我觉得可能回想起来会反而会更遗憾。 其实这个 会有 会有 这种遗憾发生。很多人都有这样嘛，不敢表白， 对， 不敢说出来， 就怕 说出来之后后果反而更不好啊、结果可能更不好。 所以毕业才有那么多表白的嘛，就再不表白就真的没机会了，但表白之后不见面也不尴尬。 对， 所以毕业是个表白特别好的时间， 也是表白季，也是分手季啊。 对， 太恐怖了。 对，刚才我们聊了这些啊，又是对的时间错的人什么之类的。我其实最近还看了一条新闻，也是昨天看到一条新闻，一个香港的一个女孩子、为了说满足这个男朋友对她的审美啊、连续整容好几年，花了20,000多元，把自己就是改得面目全非。 这么便宜，20,000多元就面目全非了。 面目全非，20,000多元人民币。然后最后这个女孩发现了，说男朋友依然觉得她不好看。 我知道、这个， 就是她最后女孩说，我们还是分手吧。就是 女孩说的是 对，女孩说的分手吧，因为她觉得既然我在你心中怎么改变怎么做都是不对的，那干脆还是分手吧。我觉得这个姑娘就是幸亏反应过来了，要我的话应该早早的就反应过来，第一次就应该反应过来。 我不过现在就是有的姑娘也挺傻的嘛，她就琢磨不到那个点。我也确实觉得这样的姑娘挺傻，但是她最后做这决定是还是挺对的。哎，有的女孩就执迷不悟。哎， 对，所以我觉得因此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你爱的人去改变，什么样的度是合理的，什么样的度就是超过就不该了。天一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看爱的有多深。你说这个度吧，怎么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呢？是吧？ 对对对， 如果我足够爱你，那真的我可以卑微到尘埃里。如果我不爱你，一点我都不愿意让步。 那假如说， 所以这个度跟爱有关系。我觉得 如果你疯狂的爱他，可是他对你你确实感觉到冷落了，就两个之间的平衡不平衡了，你会还去一味的去付出吗？ 说实话，如果是青春期的我，义无反顾。那句歌词怎么说？有人问我你是哪里好，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就是忘不了，没办法。就是如果在那个懵懂的并且冲动的意气用事的年纪，我愿意做任何事情，哪怕没有回报，哪怕在别人看来很傻，但那时候是那个年纪应该做的事儿。但反过你先到我现在这个已经快要步入而立之年的，我会觉得可能人要给自己留有余地，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可能不会冲得那么猛。 就是是不是人越长大会越自私呢？就是不论是， 我也不是， 不论是对，不论 是更理智，不叫自私，就是因为你如果你无尺度的付出的话，其实对于对方来讲，难道一定是个好事吗？未必，你也许会放纵了他的底线，因为你太付出了，他反而觉得应该的。对于他来讲也不是件好事，你同时又把自己的底线放得太低了，这样感情不会长久，也不会健康。只有你明白自己的底线在哪，也知道对方应该做的点在哪。当双方有明确的这个之后，不合适的感情就让它尽早结束， 对， 可挽救的感情再尽力去弥补。这跟你爱的纯度不影响，只是爱的方式你会变得更加的理智。 我觉得这个回答是满分的，我觉得再需要咱们俩鼓个掌，真的啊， 对吧？正反都说了，没得反驳，对不对？ 老师说的太完美了， 一个这个恋爱经历这么烂的人说这样的话，就理论派， 不是，就是反而是深陷于感情之中的人，他会看不清， 对 啊，就是我觉得一般都是这种，就是在一个朋友在深陷于感情中啊，我为什么这么做？他就是不喜欢我。那其实，在旁观者看来，就是你就应该 就是这时候适时放弃了， 就包括就是说我付出这么多，为什么他还这么对我？ 对对对 对 对， 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时候，就像刚才天一所说的是，感情中啊，不管是年龄哈，长大还是在青春期，适当的理智还是必要的。 对 啊，不能一直的以伤害自己为前提去让对方开心。 是，今天呢，我们也是回顾了我们的一些青春往事啊。 对 对，其实还是也没有那么苦涩啦，也没有那么沉重。 但是咱们今天说的稍微有点沉重， 是有稍微。有一点点差。 哎呀，人一辈子，我总觉得总要有一次放纵自己的感情。 对 对，一定要有这样一次， 没有这个也遗憾， 就是不留遗憾的感情。 对，是的， 就是 豁 出自己。 在面对接下来未来的感情的时候，就好好的把握，好好的让自己做到就是不愧于心吧。 对， 再次感谢天一， 感谢天一。那句话怎么说？是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嘛？ 好好珍惜， 反正回不去了， 先珍惜再怀念。好，再次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这个。博虎点秋香，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 FM98.2 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明天会有一个全新的嘉宾啊，来到我们的博虎点秋香，那就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 Thank you.